第六集，图书管理员。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麦迪文和卡德加闲聊。麦迪文建议卡德加可以先从简单的事情上手，比如先去图书馆看看，想想准备怎么打理。卡德加边吃粥和香肠边点头。这次早餐闲谈的话题大多围绕在达拉然，达拉然流行什么，洛丹伦的潮流又是什么，肯瑞托的大厅里最近都在争论些什么议题。卡德加提到，他出发那会儿大家讨论的哲学问题是，当你用魔法创造火焰时，它是无中生有变出来的呢，还是从某个平行世界里召唤过来的？ 哼，一群蠢货，他们可不知道什么平行宇宙，哪怕平行宇宙正咬着他们的。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可能是某种完全不同的原理。 非常好。当别人给你两个选择时，选第三个。想必你要说的是，当你创造火的时候，你所做的只是将周围环境里固有的游离火元素集中到一处，并将其召唤出来。 哦，是的，我思考过这个问题一段时间，大概有几年。 很好，你的思维很敏捷，对自己的评价也很诚实。让我们瞧瞧你打算怎么整理图书馆吧，莫罗斯会带你去的。 麦迪文的图书馆占了整整两层楼，位于塔身大约三分之一高的地方。这部分楼梯围绕着建筑外沿盘旋而上，空出来足有两层楼高的庞大空间。第二层有一条由铸铁搭成的过道，房间里狭窄的窗户上覆盖着交织的铁条，把射入房间的自然光减弱到了跟带罩火把差不多的亮度。一层的几个巨大橡木桌上，一些覆满灰尘的水晶球发出微弱的蓝灰色光芒。这里乱得惨不忍睹，书本四处散落，胡乱摊开着，卷轴随随便便扔在椅子上，而且所有东西上都盖着一层薄薄的布满灰尘的大叶纸，像林地里堆积的落叶。一些更加古老的典籍还用链子固定在书架上，也有些已经从架子上掉了下来，像地牢里的犯人一样掉在空中。卡德加环视了一圈这里的惨状。 唉，我确实得慢慢来。 我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帮你打包好你的行李，方便你回去。 不用，我有这个装满工具的小包，这个挑战只是比我一开始预期的更难一点。 以前也有人这么说过。 卡德加转过身，想问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而莫罗斯已经不在门口了。卡德加就像夜里的贼一样，小心翼翼地在这堆残骸里穿行。图书馆里像是爆发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到处都是断裂的书籍，被撕掉一半的封面，折损严重的书页，有的书甚至连作者的姓名都找不到，这都还算比较完整的书了。还有很多书的封面被扯掉，满是灰尘的书页散落在桌子上，有些书页是展开的，但是有些很明显还没有被读过，书上的蜡封都原封不动。卡德加嘀咕着，在一张桌子的一头清理出一块地方，拉出一把椅子。 魔导师需要的才不是助手，他需要的是一个做家务的。 他说完忍不住又往门口扫了一眼，确认莫罗斯是不是真的走了。接着卡德加坐了下来，椅子猛地一晃，他又赶紧站起身，发现一边的椅子腿下面垫着一本书，书的封面装饰华丽，镶有银边。卡德加翻开那本书，与此同时他感觉到书里有什么东西动了起来，就好像一个滑块从一根金属棍上滑下，或者是一滴水银从一根玻璃管子里流过。书籍里似乎有金属块脱落下来，书开始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卡德加赶紧把书合上，在一阵尖锐的奇怪声响过后，他重归平静，书中的机关似乎被重置了。卡德加小心翼翼地把书放回桌子上，这个时候他才注意到他刚才坐的椅子和下面的地板上都有烧焦的痕迹。 啊，我算是明白您为什么要找那么多助手了。 卡德加慢慢地在房间里继续穿行，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差不多。 打开的书扣在椅子扶手和金属栏杆上，越往里走堆积的信件越多。卡德加看到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在书架的一个角筑了个窝，他把窝从架子上取下来的时候，一颗小小的头骨掉了出来，在地板上摔了个粉碎。图书馆的上层则更像是一个仓库，书都没有上架，只是在地板上垒成一个比一个高的书堆，从小丘到山岳，最后形成无法攀越的高峰。里面倒是有一块地方空着，然而那里看上去仿佛曾经有人单纯为了减少纸的数量故意放了把火。卡德加检视了一下那片空地，摇了摇头，这里还烧过别的东西，因为地上还有布料残片，很可能是学者长袍的一部分。卡德加摇着头回去找他的工具包，他从小包里倒出来一支细细的木头笔和几支金属笔尖，一块磨笔石，一把用来刮羊皮纸的软刃小刀，一块章鱼墨，一个用来画墨的小碟子，一串薄而扁平的钥匙，一把放大镜，以及一个一眼看去像是只金属蟋蟀的东西。他拿起那只蟋蟀，把它翻过来背朝下，然后用一枚特制的钢笔尖给它拧上发条。这是卡德加完成抄写员的入门训练时古兹巴送给他的礼物，他在肯瑞托游荡刺探秘密的时候，这个蟋蟀派上了大用场。它里面有一个简单但有效的咒语，能检测到附近的陷阱。他刚给金属蟋蟀装上发条，他就发出一声高亢的尖叫。卡德加吓了一跳，差点失手把这只侦测用的小昆虫掉到地上。然后他意识到，这个装置只是在警告他周围潜在的危险有多严重而已。卡德加看了看周围堆积成山的书册，低声咒骂了一句。他退回大门口，继续给蟋蟀上完发条，接着把之前拿起的那本会滴答作响的书拿到了门口。蟋蟀发出一声轻叫，卡德加把这本隐含机关的书放到门的一侧，又去拿了另一本书来检测，蟋蟀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卡德加屏住呼吸，祈祷蟋蟀上的咒语能够侦测到所有形式的机关，不管是魔法的还是非魔法的，然后翻开那本书。那是一本用娟秀的女性笔记写就的专著，主题是300年前的精灵政治。卡德加把这本手写书放到门的另一侧，然后回去拿下一本书。拿完书之后，卡德加径直回到房间开始阅读，一夜无事。第二天早上，卡德加准时和守护者麦迪文共进早餐。 我认识你。 我是卡德加大人。 新来的助手，当然请原谅，我的记忆力已经不比从前了，我恐怕是太忙了。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大人？ 图书馆。年轻的杏仁，图书馆进展怎么样了？ 很好，非常好，我正忙着给书和文件分类。 按照主题分类吗？还是按作者？ 不如按致命的程度分最好。我想着还是按主题分吧，很多书都没有写作者。 没有署名的作品不值得信任。那你继续吧。另外，肯瑞托的法师们对莱恩国王有什么看法？他们有没有说起过他？ 大人，我不是很清楚。估计就算有的话，他们也不会在我的面前谈起莱恩国王。 也是，继续工作吧。 尽管卡德加图书分类的工作进展像冰川移动的速度一样缓慢，但麦迪文似乎并不在意这耗费了多少时间，而且他似乎每天早上都把卡德加还在这里的事实当作一个意外的小惊喜。而在简短的进度总结后，话题就会转到新的方向，比如肯瑞托的图书管理员考利根最近在忙什么，洛丹伦人对精灵有什么看法，那里还有曾经见过精灵的人类吗？又比如紫罗兰城堡里有没有关于长着牛头的人的传说。但有一天早上，大约是卡德加来到这里一周之后，麦迪文压根没有出现。 魔导师大人呢？ 出去了。 去哪儿了？ 他这个人是不会明说的。 他去做什么？ 没明说。 他什么时候回来？ 没明说。 他就放心把我一个人留在塔里，跟他那些神秘的书本卷轴待在一起，没人监督。 我可以过来当你的看守，如果你想的话。 不需要了。莫罗斯。 怎么了？ 那些幻象。 哦，眼罩要吗？ 不需要。他们展示的是未来还是过去？ 当我注意到他们的时候，两者都有。不过我通常不会去注意他们。 那么那些展现未来的幻象会成真吗？